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泰国环球顶尖集团的 Daisy。 Daisy 你好。 你好 Daisy。 上期节目中呢，其实您给我们介绍了泰国芭提雅的一些著名的旅游胜地啊，还有芭提雅的一些生活情况，而且您自己对芭提雅是非常的了解的。你自己在芭提雅生活了很久了，在你的观察中，芭提雅的房子都是什么样的？都是高楼大厦呢，还是海边的这种小别墅呢，还是都有呢？ 啊，都有。 都有是吗？你自己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我自己住在公寓楼里面。 如果说要到芭提雅去投资买房子，你觉得应该买哪一种房子？ 目前的话，公寓楼是比较好的这种投资项目。因为的话就是说，像泰国法律规定，就是说它有外国人名额和泰国人名额，是这样。如果买公寓楼的话呢，就是您可以直接以外国人的名额将房子归为您自己的名下。 嗯，也就是说一栋公寓楼，比方说有100户， 嗯， 那么其中大概有49户 是 要给 外国人、 海外投资者的， 嗯，对， 51户是卖给泰国本地人的。啊，有这样一个规矩啊， 嗯， 这样的话总体来说这个整栋楼还是属于泰国 的、 啊、的，对， 啊，这样的哈。那么如果是海边的别墅呢？ 像别墅项目的话，就是属于如果海外投资啊，您必须组建公司的形式来购买， 嗯， 如果个人名义的话，它是购买不了的， 嗯 嗯。 产权是怎么样的？比方说公寓楼它是永久产权的，还是有几十年产权的？ 这个要看不同的项目啊。像泰国的土地它就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产权的，一种是租约形式的。嗯 嗯， 那芭提雅的话目前可能是永久产权的这种形式会更多一些。 永久产权和几十年产权的这种形式，在税收方面啊，在交易方面有没有一些不同之处呢？ 这个没什么不同啊，都差不多，对，只是在地契上的这个协议时间是不一样的。 其实提到芭提雅呢，国内很多人也会想到三亚，其实和芭提雅有点像的，也都是有度假的成分在里面的，而且都是海边的房子。你能不能给我们对比一下芭提雅的房子和三亚的房子？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异同之处吗？ 其实三亚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海滨城市。个人的话，其实我个人当然会更偏向于芭提雅了， 嗯， 因为芭提雅它是一个湾中湾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它不潮湿，然后常年的温度其实比海南会更舒服一些。如果海南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下水游的话，如果去游泳啊，可能还会觉得偏冷一点。那芭提雅的话，现在你可以看到海滩边上就是各种比基尼美女啊， 嗯， 对，所以它的温度可能会更暖和一些。那物价上来讲的话，芭提雅可能比海南要更低一些，那它会居住的更舒适一些。 嗯， 所谓的就是说海南是中国人的，芭提雅是全世界的。 哎，对，芭提雅更加国际化一些。 对，更加国际化一些， 可以看到中国人，而且可以看到来自欧美的一些人士啊。 嗯，对。 房价是什么样的？像海南呢现在是什么价格？芭提雅又是什么价格呢？ 海南的话，目前我听说前段时间涨价涨得也比较厉害，是吧？ 嗯，现在可能要突破20000了。 应该突破了。那像芭提雅的话，现在房价其实因为目前芭提雅的利好条件特别特别的多啊，像有一个EEC 的一个政策，所以目前的整个芭提雅的房价都在看涨，均价大概也是在10000到30000不等。 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投资芭提雅的话，它的单价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得房率可能比较高，是不是？ 对，像芭提雅的房子，它是属于实际使用面积的。对，没有公摊。 泰国的房子是没有得房率这一说的，因为你购买的面积就是你最后的 使用面积， 不像国内的房子，它是有一个使用率、得房率这一说的。所以其实大家在海外投资，特别是买泰国房子的时候，要考虑到你买的面积就是最终的使用面积，哪怕是30几平米的公寓，其实和国内的40几平米的这种公寓是差不多大小的， 是一样的。对，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泰国环球顶尖集团的 Daisy， 给我们做有关于芭提雅房产投资的介绍。聊到芭提雅呢，其实大家还是想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因为适不适合买房，其实大家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居住，像那边的物价怎么样？ 芭提雅的物价应该跟国内比，不能跟北京比啊，跟基本上应该是在国内的1/3左右吧。 1/3是吗？ 对。 何以见得？比方说这衣食住行，咱们举点例子啊，比如说吃个饭，大概花多少钱？ 很简单，就是一餐盒饭的价格吧。 嗯， 像中国一餐盒饭30块钱人民币吧。那在芭提雅的话，可能能买到5盒左右了。 5盒， 对， 就够一家人吃了。 对，可以够一家人吃了。 嗯，再比如说，喝个咖啡得多少钱？ 喝个咖啡大概15块人民币左右。 而且是可以在比较 好的、 比较有情调的这种咖啡厅里面喝个咖啡哈。 对， 哎。还有按摩，按摩多少钱？ 按摩的话，基本上在步行街一带你都看到是在200泰铢，就40块人民币。 非常的便宜啊。 对，非常的便宜，而且按得非常舒服，正宗的泰式按摩。 这么一来，我算了算，可能你就花个300-400块钱玩一天，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了。 非常好。 有的看，有的玩，有的这个按摩什么都有了。 对，一天下来300块钱其实绝对不用。 那真的是非常合适，适合自己去居住和生活的一个地方哈。 对。 我听说最近泰国还开放了这个养老签证，是不是？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什么是泰国的养老签证，有什么变化？ 泰国的养老签证其实办起来非常简单，您只要年满50周岁，然后呢账户里面有16万人民币的这个存款就可以申请了。您可以办1年的签证，目前的话像中国人可以申请5年的签证。 如果说在芭提雅居住养老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买个房子比较划算，还是租个房子划算？ 如果是您觉得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为什么不买一套呢？ 关键很便宜是吗？ 对，关键很便宜，而且这是您自己的家。 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在芭提雅的相对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买一套自住的小公寓，总价大概要花多少钱？ 期房项目大概是在50万人民币左右就能够买到，而且是在市中心的位置。就非常好。 那现在芭提雅房价的中位数是多少？ 应该是在50到70万左右。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50到70万的预算，基本上芭提雅的房子你就可以买到一套了。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那这样的房子大概在什么位置？步行多久可以到海滩呢？ 就是1公里的距离就能够抵达海滩了，在市中心的位置。 也就是说走路大概也就是10几分钟的时间。 对，慢慢走15分钟吧。 打个车可能就更快一些。 对，上条车非常方便。 我听说坐一次车才2块钱。 对。 就不用走路了。 不用走路，出门就是。 挺方便的哈。 对。 那这样的房子，比如说一个30平米的公寓，如果出租的话，每个月大概能租多少钱呢？或者我自己去租的话，要花多少钱呢？ 在 芭提雅的话，其实市中心的房子它的这个租金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基本在中心区块能拿到4000左右人民币的这一个租金， 嗯， 每个月。嗯， 它有没有分淡季和旺季之分啊？ 芭提雅它没有特别的淡旺季，但是当然现在这个时间段啊，现在过年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旺季时间，基本上中心区块的酒店啊公寓楼啊都是爆满的。 嗯 啊， 看来租金回报率还是很高的。 嗯， 那么我们算一下，您刚才说一个月是4000，那一年就是将近50000。 嗯， 您刚才说这一套房子呢是50万左右。 嗯， 那50000比起50万就是10%。 嗯， 一年就10%的回报了。 对，净回报的话，我们保守估算过，大概是在7到13个点。 啊，净回报就是说你得去除掉一些管理成本， 管理费啊、清洁费啊、物业费啊， 去掉以后， 嗯， 还有这个空置的一些时间， 对， 最后得到7%左右的一个租金回报。 对，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算。 就如果说大家有感兴趣，可以自己先买个房子，如果自己去度假的时候可以自住，然后自己不住的时候呢，就可以委托这种管理公司或者是中介平台把它给出租掉啊。 这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啊，以投资为主，自住为辅，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嗯，对， 挺好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泰国的置业专家 Daisy 来给我们介绍有关于泰国芭提雅房产的投资情况。那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了解到了泰国的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啊，芭提雅的房价呢其实不高，租金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啊，达到了将近7%的水平。我听说现在很多来自中国北方的老人也会想到芭提雅去度假，是吗？ 对，北京的客户特别多特别多。 哎，您觉得他们到底看中的是芭提雅的什么呢？ 环境、空气、温度，然后人文环境。 就是从住的角度来看， 嗯， 没有任何缺点，是吧？ 真的没有缺点。 从温度上，您看看这个温度25到28度，这是最适合的一个温度。 对。 然后环境，这个海景就不用说了。 对。 然后空气也很好。 很好。 人文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当地人特别好客， 特 别热情，特 别热情。就是无论您跟谁见到了，每个人都是跟您微笑的。 对，物价也很便宜。 嗯。 吃住行感觉都非常幸福。所以就是吸引了很多不光是中国的客户，还有来自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一些这个退休老人来度假和生活啊。那其实说到泰国的公寓呢，其实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好多在售的房子总面积并不大。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您觉得是因为泰国当地人就喜欢住小的，还是说最近这两年开发商为了迎合像中国、日本欧美人士的这种投资习惯，把这个户型都设计的比较小一些呢？ 其实多数的这种公寓楼它是以酒店式的这种公寓楼，所以的话都是以这种小户型为主。包括其实泰国当地人他们自己对这个住宿的要求也是都是一家人挤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他们个人的居住需求也是比较小面积的够了啊。那如果说您过来度假的话，其实也没必要买特别大的这种房子。 对， 嗯， 而且可能小户型的租金回报率更高一些。 对对，您更方便的出租包括转售啊，那小户型更方便一些。 就是30平米的公寓和40平米的公寓， 嗯， 面积差了10平米，但是它的租金是差不多的。 租金差不多， 嗯， 对，那干嘛不选择小户型的呢？ 哎，您说的有道理哈。我想问一下，像泰国的公寓里面有没有一些厨房设施？因为您刚才说是公寓嘛， 嗯， 有没有这种独立的厨房？ 必须有啊。 有是吗？ 当然有。 有燃气吗？ 一般上是电磁炉， 哦， 都是电磁炉，因为安全。 它是开放式的厨房还是独立的一个厨房呢？ 基本都是开放式的这种厨房。 哦，但是有 欧式的这种欧式标准的这种厨房。 但是有一个专门设有的一个功能区域给厨房的。 对对对，哦，像电磁炉啊、电冰箱啊、微波炉啊、那洗浴台啊都有。 那如果说是一家人去居住嘛，三口之家， 嗯， 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您觉得会不会有一些居促呢？ 不会，我觉得刚刚好。 刚刚好。 刚刚好。对，像三口之家的话，一般上，会在客厅部分，那很多人会选择这种沙发床，客厅部分就可以给小孩子住这种沙发床了。 对， 嗯， 因为来泰国嘛，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旅游度假，待在屋子里的时间可能并不多。 对，外面世界那么精彩。 对，所以也就是晚上睡一觉啊， 对， 做个饭吃吃这样的。 对， 所以其实大家住在这种比较紧凑的小房子里面是比较合适的。 嗯，基本上有一个厨房，那很多人的话就是说会买些海鲜回家做个海鲜的这种晚餐，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做点早餐，非常简单。 嗯， 那多数人都是在外面吃饭的。 外面吃饭很便宜嘛。 对对对，泰国当地人他们都不会自己在家做饭的。 啊，这样的。 对。 嗯，诶，那么泰国当地人更喜欢买哪一种房子呢？是小房子还是大房子？ 很多泰国当地人，就包括我自己的同事啊，他们都会买公寓楼，因为感觉更加安全一些。 嗯， 而且有更好的这个物业管理。 诶，咱们再来聊一聊泰国的物业管理吧。 嗯， 就是一般来说水平怎么样？ 非常的好啊，每天都很开心的看到我们的物业，像前台啊，每天跟你微笑，然后进进出出都会跟您打招呼。 嗯， 而且您可以享受这种像泳池啊、桑拿啊、汗蒸啊、健身房啊， 嗯， 全在这个物业里面。 就是在整栋楼里面，这个塔楼里面有很多设施，不光是住家， 嗯， 还有一些配套设施， 对， 像游泳池啊、像商店啊， 嗯， 都在这个栋楼里面。 对， 就如果你在这栋楼里居住的话，可以 不租不出户，对， 或者不出这个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了。 对， 确实是挺方便的。 对， 啊， 就是您不出门，就反正过一个星期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不过基本上大家都会出门。 嗯，对，因为外面世界很精彩哈。哎，再来问一下您，就是如果说很多人想选泰国的房子，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去选一套合适的房子？比如说朝向、楼层，怎么样投资比较合适一些？ 如果选房子的话，首先是看您的预算跟您的需求啊。如果说有投资需求的话，个人呢可能更推荐于就是说市中心的这个房子。 嗯， 如果自住需求，纯自住，哎，我买了就是养老，那我只要喜欢就好。无论在哪的海景房，那都是挺舒服的。 嗯， 根据您的预算，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来做这个推荐。 嗯，如果说朝向方面呢，您觉得是买朝南的房子更合适，还是说朝东、朝西的、朝北的房子更合适一些？ 其实在芭提雅买房，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因为芭提雅的话，它是全年阳光，就阳光都非常的充裕。那很多人说，哎，我喜欢海景房，那芭提雅的海在西边，那海景房的话必须得朝西。 哦， 哎，中国人说，哎，我不喜欢朝西嘛，那您海景房必须得朝西。西边的话呢，它的夕阳是非常非常的美。 嗯， 芭提雅的夕阳就是美到无与伦比。 嗯 嗯， 哎，那朝北和朝南有没有区别？就中国人其实是更喜欢买朝南的房子的。 嗯， 那么在泰国，朝南的房子受不受青睐呢？ 反而泰国当地人反而更喜欢朝北的。 哎，这是为什么？ 因为阳光太充足了。 所以泰国其实常年温度比较高一些。 嗯， 朝北的话它不是那么晒。 嗯， 所以其实泰国当地人更喜欢买朝北的房子哈。 当地人反而更偏向于朝北的。 嗯 嗯，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啊。嗯， 对对，像买房的话，多数人是根据这个景观， 嗯， 而不是说根据朝向来走的。 因为房子已经够便宜了，所以窗外的景观其实是另外一大决策因素。 嗯，对。 到底要买哪一套，还是看窗外的这个景色和视线的。 嗯，对。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再问一下您哈，就如果说买了芭提雅的房产，比方说每年我自住一个月，那么剩下的时间其实是可以出租的，那么是不是可以交给房屋管理公司来出租呢？ 可以啊。像我们公司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物业管理，那后期我们就会帮您打理，帮您出租，包括帮您转售。 嗯嗯，那这个中介费，一般这个泰国这样的公司中介费是多少钱？ 一般是在10%收10%的这个管理费。 嗯 嗯，扣掉类似国内的一个月的租金差不多。 嗯嗯，那么是不是日常房屋的管理维护，业主就完全不用再费心了呢？ 完全不用担心，包括就是如果有客户入住啊，帮您清洁啊，帮您检查呀、啊，帮您维护啊，维修，包括有些水管道啊、热水器啊，全部帮您维修好，没有任何问题。 哎，这倒是非常好，因为我们房子毕竟是买在泰国嘛，万一出了一些什么水管的问题啊，就需要一个比较靠谱的管家来帮助我们远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啊，哎，您有没有一些客户购买了芭提雅的房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呢？ 我现在目前的话，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的客户都特别多。 嗯 啊，特别多。 他们都买了什么样的房子？都满意吗？ 啊，那肯定啊。像芭提雅的话，多数人过来就说：“哎，我多数的客户是过来，比如说我待上一个星期，那都是不想走的。” 是吗？ 对，待了只要超过一个星期的，绝对不想走。 年假只有7天，没办法。那他们都是买了什么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呢？ 嗯，基本上可能大多数中国人在泰国买房，哎，第一次置业，那觉得哎，我先试一试吧。 嗯， 那是在50万到80万左右的这个预算，可能会偏多一些。 买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基本上像泳池型的，就是非常大的这种水系，那我可以在这个大的泳池里面可以好好的游泳啊，然后度假呀，就躺那里，叫做芭提雅躺嘛。 哦，这样的。 嗯。 那目前来说，他们买的这些房子租金情况怎么样？ 嗯，在市中心的租金的话，其实回报率非常高，能够达到13个点左右。 13个点啊？ 对对对。但是如果比较偏的地方，可能会在4个点左右，那是非常、要看地段了。 所以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对对，还要 一定要把筹码选好了。 嗯，还要根据您购买的这个房产开发商，他本身对这个房屋的质量的把关，物业的把关。 嗯 嗯， 不同的开发商开发出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嗯，对。 您建议怎么去认定一个比较好的开发商？ 首先的话就是说要根据当地人啊，可能可以问一下当地人，咨询一些专业的人，比如说像哪些开发商做过哪些，以前做过哪些项目啊，以前开发的这些项目的情况，您可以去看一下。 嗯， 包括他现在的维护跟管理啊，这都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客户也买了芭提雅的房子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呢？ 案例特别的多哈、 都很好， 都很好。我觉得来芭提雅买房子的人其实都有一种情怀。 他们都是怎么样买了芭提雅的房子？ 比较好玩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在商场购物。在商场逛街，他说：“哎，我准备去就纯属啊，买瓶护手霜。” 啊？ 对，就这么简单。结果呢？到我们那儿看房选房、半天的时间突然就订了一套了， 就本来是买一瓶护手霜， 对， 结果买了一套芭提雅的 房子对、他说我只是过来买瓶护手霜，为什么会买了一套房子呢？ 因为它太吸引人了。 对，非常简单。他买房流程就很简单，就是说，哎，您过来，您看了一下这个房子，包括哎了解了我们的开发商，您的这个资历背景，然后包括以前做的一些项目的情况之后呢，您只要拿着护照，拿着钱就可以买房了， 就是直接交个定金， 交个定金就 可 以 了。OK， 没问题。 对对、我们只要帮客户来开泰国的账户啊、后期的话，您转账啊、收租金啊，直接在这个泰国账户里面了。 一天的时间就把房子买好了。 对，一天的时间就搞定了。对，非常方便。 好。 嗯，然后后期的话像他过来，哎，我原来只是觉得泰国这个地方购物，芭提雅这个地方就是购物很方便，海滩很美，人特别好，然后吃饭觉得也舒服，哎，想着想着就说，哎，我要把孩子带过来了，我来这边因为教育也非常好嘛，像现在的话像芭提雅最好的这个国际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才10万块钱啊，那就 在国际学校里面算很便宜的了， 非常便宜。 嗯， 因为同等水平，像丽晶学校在北京的分校30万一年， 嗯， 芭提雅只要10万一年，